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我哋好荣幸都系请翻牛医生嘅做录音。今日开咗条 V 先，纹身疾苦， 纹身疾苦系嘛？系咪所以有呢一个紫荆侠嘅出现啊？ 屌你咪紫荆侠呢样嘢，我想讲， 因为纹身疾苦啊嘛， 纹身疾苦点解个紫荆侠要戴薄褛、着底裤、着对丝袜先？嗱，呢个系咪代表咗佢？突然间会个力量增加先， 咁你个人嘅喜好你唔好再噶。 嗱，你听我讲， 神奇女侠打交都好需要噶。 美国队长、蜘蛛侠、蝙蝠侠、神奇女侠、猫侠，全部都系底裤外着，薄褛外露。 嗱，因为其实你要从我哋嗰个思想角度出发噶，佢哋都想吸引人哋嘅注意噶，虽然佢哋表面上系低调。 唔系，我想问一下， 你有冇睇青蜂侠啊？ 如果我考试，或者我喺呢个护士。嘅職系上面 升級， 喺急症室度做嘢，我想自己嘅能量增加，系咪我要剝曬衫褲之後著條底褲出嚟，或者姑娘薄褸外著？ 你淨係露條脹出嚟得㗎啦。咁第一，你第一件事後果就俾人拉咗入去嗰個病房俾人觀察。第二樣嘢，如果姑娘係露波罅咧，佢就會升職兼加薪，係啦，係一定係咁嘅。咁嗱，你今日紫荊俠犀利啊，因為佢真係坐強扶弱。 唔係佢最一樣嘢就係佢坐強扶弱，都係佢中意帶個 full shot 包去谷起個波先。第一， 第二樣嘢就係、是，你估係中女定係後生女嚟㗎？你 我懷疑， 我覺得似中女。 我懷疑係何家嗰啲。 何家啲女邊咁大波啊？ 有好大波嗱，因為點解 咧？五姑娘啊！ 第一，佢哋用嘅錢唔多嘅，你見佢而家派咗 $100啫嘛，每人$100，同埋買啲嘢嚟啫嘛。 total 大約$10,000松啲啦。 係。 咁$10,000 都多啦，對我嚟講。 就喺頭版裏邊做一個香港嘅 同埋東張西望都有影佢啲相出嚟。佢話嗰個負責人話佢好低調啊，一入到嚟 佢好低調。喂，我哋下次坐喺食物銀行同佢講，一捉捉住佢手。啊！紫荊俠，我幾個月冇閪屌啦，拍唔到，我唔去屌兩 Q 先嗱，得最多打個奶炮啊！ 唔 係，嗱唔屌喺度啊，你過嚟屌波啦得啩？ 佢咧會揞多$200俾你搭夠$300，你去老人院屌閪啦，搞咁撚多嘢。 喂，你兩個，喂你個老友，咁啊$300唔夠啊，喂仲要買威爾康城，我咪俾多$400啊屌！ 咁你去雞竇公司俾人屌屎忽啊咁啊！ 我要屌啊，唔係俾人屌屎忽啊！屌你牛醫生！ 啊真係屌你唔順！ 你明明我而家系想揾个紫荊俠呢啲女屌屎忽或者屌波粒，唔系俾人屌屎忽啊，大佬！ 讲咁捻多嘢，啲网友话我哋冇深度噶啦，我哋睇下啲纹身疾苦嘢先啦。即系嗱，讲起佢咧，就系讲起最近我有个朋友，咁咧佢就喺香港搞生意啦，咁搞到即系稳定啦，都冇乜嘢可以再有突破啦。咁佢話分俾我聽， 即係生意一潭死水啊！ 你講得啱啊，因為咧佢飽和咗啊嘛，就同埋佢話最近啊有啲朋友係做按揭嗰啲咧，佢話：，今年嘅做啊，比前一兩年仲差，點解啊？ 好難做啊！今年按揭， 因為咧上年一兩年嘅按揭咧係好嘅樓宇好嘛，而家咧就話佢生意冇咗好多啊。咁你諗下，其實香港有一潭死水啦。佢我朋友就話，比如香港其實而家嘅情況係咩咧？你就喺只白鴿，阿爺就每日餵你食呢個雀鰲。有一日佢如果唔喂你，你點咧？你都唔識係出去揾食。咁所以佢有見及此，佢同我哋年紀差唔多啫，都叫做。佢走咗翻大陸做生意，佢就翻去又搶咗廠。因為咧，當然啦，大陸咧都唔係而家噶啦，係咪先？都好耐啦，同埋而家突飛猛進。 佢翻大陸做咩生意？ 你聽我講，佢唔會去深圳啊、東莞啊呢啲咁一線嘅嘢。 冇啊！開發曬啊！ 都唔輪到你啊！就算有啊，都唔係你，你邊位啊？佢要去到山西啊，嗰啲地方好遠嘅。嗰度咧，因為嗰啲咧，譬如講緊啲村民好窮啊，咁你可能外資咧，佢哋有外資政策，你攞住幾百萬咧就可以啦，咁樣都夠揾啦。 佢搞咩生意？幾百啦？ 嗱，佢點佢話點解搞咩生意咧？佢就識佢喺商會裏面咧，就識咗一個人。咁啊，當然佢話識嗰度有啲關係咧，同嗰啲村嗰啲官啊、縣官嗰啲。咁佢就搞呢個教學。就話想 教學學校免費喎上面， 佢就唔係，佢係外資嗰啲教學，佢話想整一間一級嘅嗰啲咧，即係類似嗰啲即 係國際學校咁， 俾嗰啲人讀書。咁我話有啲頭腦係冇所謂啦。 但係你山西嘅農村搞， 我唔知佢啊，佢啲佢唔係農村嘅，佢嗰啲係啲市嚟嘅，市集嚟嘅，咪喺度點樣咧就後話啦，即係佢仲喺度搞緊。咁就即係講翻其實大陸嗰啲民生啦，就一定係佢話大陸嘅情況唔同香港啦。而家就唔係話成日都可以咁表面賄賂官員，但係都暗裏賄賂啦。 屌你梗係啦， 咁同埋咧就唔係冇錯啦，同埋咧佢話即係上面個貧富咧，即係差異好撚大嘅，唔好話香港啊，係好撚大嘅。 即係講緊而家 你講美國仲大啦，貧富懸殊，幾撚多人喺街執嘢食啊，幾撚多人屌你老 味。呢個係美國攞自己做撚出嚟抵撚死，但大陸咧佢嘅情況就係、是，你而家一啲民工咧喺深圳做嘢都係講千零二千蚊啊，咁都算高噶咯喎。咁但係你抵喺其他嗰啲地方落後嗰啲，仲加唔係咁講啦。咁就佢講個例子俾我聽就話啊，點樣啲貪官點樣衰法咧就係，佢話最近就喺捐一啲大一啲學校啊，咪捐翻大陸噶啦。咁佢哋我問佢喂，咁而家其實成日都有人話捐錢捐錢翻大陸起學校，咁係咪即係個個好似李嘉誠咁有錢噶？佢捐出嚟嗰啲真係錢嚟嘅，唔係假嘅。 梗係唔係假噶啦？屌你！你估佢收假錢啊？打你老母啊！ 真係啲官，即係上面啲鄉親名流啊，可能以前做得衰嘢多啊，要捐翻啲錢出嚟積陰德啊，之類之類啦。咁但係佢就話嗰日佢就喺香港做一個交收支票儀式啦。咁佢請個嗰啲細縣官啫。咁啊，完簽票即係交票儀式完咗之後咧，咁啊，人哋就你嗌我呢個朋友就話你送阿縣官走啦咁樣，咁我送佢搭的士啦，唔係送佢話我哋車你走咁樣，佢過關咁樣，唔使，我自己搭的士得啦咁樣。跟住佢喺袋度揞咗一大沓嘅1000蚊港幣喎。 有幾大沓？ 我谂佢都有几万蚊噶啦， 哇！我屌啊， 即系请佢嚟啫，咁但边个俾唔知啊？ 嗰啲钱梗系屌你都响身俾啦。 咁啊，攞住佢就我将1000蚊搭的士点走啊？ 咁你应该话你俾啊我，跟住我俾的士钱， 跟住个朋友就话带个药房买啲嘢啦，买几百蚊嘢，跟住咪走晒嘅。咁啊，你话嗰啲县官仔都咁有钱啊？系咪先？你话 喂大佬，人大陆啊做。官幾大唔緊要，最緊要係咩咧？話得事。 冇錯啦，有權力咧，你買塊地，本來幾百萬，我而家20000蚊賣俾你都得，啲錢落曬自己袋係嘛？ 當年啊，喺澳門啊，喺澳門五講緊唔遠嘅日子啊，大約20年前到啦嚇。喺澳門啊，20幾年前申請個電話咧，有兩個方法，一排隊，第二特快。咁咩叫排隊咧？ 咩叫排隊咧？ 排隊就係嗱嗰陣時咧，佢申請電話係咁嘅，你要去郵電司。 咩電話先？ 屋企嗰啲 domestic line 啊。 咁樣啊？ 咁咧去郵電司嗰度申請，你知唔知佢同你講咩啊？ 咩等？ 咁啊，你排隊啦，而家20幾年前。 排幾年？ 咁排幾耐？大約5、6年。哇嚇！冇嘢話，等個電話等5、6年，你咪黐撚線㗎？佢話咁我哋有特快嘅。我話咩叫特快啊？嗱，嗰邊你交低500蚊按金，再俾幾多錢手續費咧，就聽日開條線。 廿年前，如果廿年前嘅90年500蚊係嘛，即係差唔多都可以負擔到。如果有啲 啱啊，你真係屌佢老母。 咁佢哋都諗過度過喎，嗱，即係想攞500蚊啫。 唔係500蚊再加其他嗰啲掛號費，咁之後咧你申請電錶仲搞笑。 係。 我話喂，我想申請個電錶。 10年啦。 佢話咁樣啊，好啊。你嗰个屋企有噶啦，开咗噶，因为佢每个屋企都 有 个电 表噶啦。 哇！但我打唔着嗰啲灯。哦，系啊，因为你冇交按缴啊。咩叫按缴？ 哦，即系话老屈嘅啫。 如果你唔交按缴咧，你就要等政府再唔知批啲乜鬼。哇吓！咁要等几耐啊？通常都要4-5个月噶。哦，咁如果有冇啲快啲嘅？哦，有。我哋有一條咧，就方便一啲市民咧，快啲嘅服務。 呢個文化係咪已經係澳門既定有㗎啦？ 既定啊，係唔係澳門既定？係中國既定。中國咁多年嘅文化都係咁。 咁而家咧？ 科舉考試一樣啫嘛，有堅考同埋有特快㗎嘛，老友。 咁而家咧？ 而家澳門都係咁㗎啦。 都係咁樣㗎。係 啊。 七一樣。 但係冇咗排隊，全部都特快。 哦，即係總之佢將個價錢降低咗，平民化咗。 平民化咗，已經再冇排隊呢回事，全部都磅水。 咁都幾得意喎！如果咁樣， 等咗香港啫嘛，香港，我話俾大家聽，香港人有一樣嘢衰，成日就話 投訴嘛， 投訴醫療制度又點，教育制度又點。我想同大家講， 係講民 香港嘅醫療係唔使錢㗎嚇，100蚊一日。你試下去美國入醫院，嗱我 阿西，大家制度唔同啊， 英國啊， 佢哋係全部保險制度㗎嘛， 英國咧。 英國我唔知啊。 日本咧、泰國咧、新加坡咧、澳洲咧、馬來西亞咧、俄羅斯咧，嗱我而家全部數啲地方，全部都要錢 㗎。 全世界係邊笪地方先你可以香港居民俾一嚿水咧？ 香港就係香港㗎啦，其實如果咁講。 全世界嘅醫療最平係香港，全世界嘅醫療最 top one 有個價錢嚟比係香港。 叫雞同埋醫療差唔多，香港平㗎啦。 平啊，300蚊真係啊！仲有一樣嘢我想講但係教科書。香港9年免費教育㗎嘛，啲教科書收你貴少少，嘈冤巴閉牙依牙鬆鋼。香港有幾啲人啊，有一樣嘢免費，你俾免費嘢佢食。嗱，我舉一個例子啊，醫生，我而家 日日開間飯堂，都供應一啲五兩錢俾大家食。 個問題係， 啲人仲要同我講喎，免費啦。喂，搞護士有冇搞撚錯啊？今日啲錢冇包完，我屌你老母啦！免費啊，你想點啊？ 因為個問題係咧，香港人即分化好明顯啦，同埋咧嗰班窮閪最多嘢講噶啦，啊，同埋加上嗰啲後生嗰啲啦，咁啊冇機遇啊嘛，所以咧佢就會。在呢個制度，佢哋覺得永遠都係好似死水一潭， 好似政府欠咗佢咁。 係啦，將來冇好黑暗嘅，咁所以就一定要做呢啲嘢出嚟咯，所以會搞到好怪嘅，即係社會現象。 唔係嗰間社會好怪，係個怨氣會好重啊！啲人覺得乜都要埋怨，但自己又唔付出。第一，第二樣嘢就係我乜都去投訴，乜都去。 點解會咁啊？啊，係因為香港太自由啊嘛！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大陸啊，有冇呢啲嘢㗎？窮啊，窮認命㗎啦。點解啊？因為大陸冇自由啊嘛， 大陸唔係冇自由，大陸而家機遇多，佢機遇多得嚟，你可以即係真係會反撲嘅，即係你由一個好農村嘅農民都可以變到一個企業家，但係香港 嗰啲可能要殺人發火啊，做好多嘢㗎啦。但我想講一樣嘢，你而家俾你揀，你會中意邊一個制度啊？ 我中意大陸啊。 點解咧？ 大陸嘅制度起碼 可能連你而家呢一個最穩定嘅嘅， 你唔好講法治， 係啦。 法治全世界法治都係污衊嘅。 你而家呢份工咁穩定，可能會唔會冇咗？ 你大陸做護士，法國喺香港做啦，牛醫生，你諗都唔使諗啦。大陸做護士幾撚發達啊！ 我朋友咧講咗一句，就係佢點解仲要喺去內地發展，就係因為香港咧冇機遇啦，大部分啲俾大財團已經攞曬啦。 啱 就咁咯。 佢轉少少轉，第二樣我想講民生就係、是、呢、這個。嗰啲叫喂，而家嗰啲塑膠原理俾人食，嗰啲咪塑化劑。 塑化劑啊！ 屌你老味，改藥又有，乜柒都有。 哇！聽講啊，呢排啊，少咗好多人飲呢個珍珠奶茶啊。 喂，大佬，嗰啲真係塑膠嚟，如果攞啲飲落肚嗰啲 creamy 嘅嘢係咩嚟㗎？塑膠嚟，液態塑膠，我屌個老母！你俾啲咁嘢我飲唔撚係啊！ 我唔知係咪啊？佢哋成日請我飲到咧，而家佢成日都唔肯請期。 唔關事，你成日個袋冇錢，第二樣嘢你對撚住艾萬樓啊！屌你對撚住啊大碌麥嗰啲，我都唔撚扯旗啦，大佬！ 啲塑化劑咧，其實真係咧讀過三 讀過毒龍珠啦，屌你！ 同埋最近呢今日報紙又賣喎，民生呢樣嘢就係嗰個世衛話你成日傾電話咧，增加腦癌嘅機會有40%，每日30分鐘喎。 我話俾大家聽，我已經講過好多次㗎，上一個世紀就告煙草商，下一個 generation 我哋告咩啊？一個一千年，我哋咪告手提電話商咯。 即係你覺得呢樣嘢虛構出嚟嘅？ 咩虛構？ 即係呢個資料係唔真實 的。呢、這個資料係唔係虛構出嚟啊？係掩飾咗啊！因為個手提電話嘅輻射量啊，一定係大到你唔撚信啊！ 所以你覺得係一定係好真㗎啦？ 好真實，等於當年吸煙啫嘛，吸煙個個都當年話冇嘢㗎，仲要 話撲街你而家先講嘅，係我史未聽你講過。 唔係啊，我仲要揾煙草公司啊！ 唔怪得我 煙草公司仲要揾個肺科專家去寫個報告話吸煙對身體有益添。 會唔會係我而家即係人講得電話多咧，所以個人都遲鈍啲？ 佢對腦部嘅影響好大，所以我講手提電話通常都插耳同講。 唔怪得咯， 因為對你試下有一樣嘢，我 咁我成日抬咗條腰度，會唔會影響我高遠？ 個腎有事啊！ 個腎啊！ 係啊，因為 哎呀，唔怪得我呢邊痛啦、 啊。通常手提電話擺喺個袋就最好嘅。 副個春袋隔離啊？ 唔係，你擺春袋隔離就不用添啦。我想同大家講。 咁撚得人驚啊！你唔撚敢講，我晚晚攬住個手提電話瞓、啊。 你唔相信嘅話，你上 YouTube 睇。有啲人做咗好多實驗，有一個係喺日本， 我仲成日個電話係播落去大陸，那個電波咪仲強？ 嗰、那個都唔使啊，佢哋擺幾個手提電話喺側邊，一路通電喐緊嘅，嚿雞蛋擺中間，那個雞蛋唔知6個鐘頭至7個鐘頭之後熟撚咗。 哇！我屌你啊！ 成粒雞蛋熟撚咗。 屌你！我溝咗咁多年，咁而家咪熟撚曬？ 唔係你輻射個影響係對我哋好大㗎，即係你唔好諗住手提電話係好咩嘅嘢。電腦嗰個輻射又好大 啊！屋企嗰啲 咩屋企？ 屋企嗰啲家庭電話得唔得？ 屋企嗰 domestic 啦，以前嗰啲 analog 好啲 ，digital 冇輻射，你切拆都唔撚信啦。 所以我而家成日用電話係，我用嗰只係博去戈爾巴喬夫嗰只。 analog 就冇嘢，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 ，digital 咁你仲呢個開住個電腦對住 發出嘅輻射好大嘅。你嗱，我玩 HiFi 咁多年啦 ，digital 嘅聲音係好寧靜，唔係佢本身寧靜，係因為我哋嘅耳膜啊，聽唔到嗰種嘅 frequency， 所以你講佢寧靜。 嗰啲全部都係 radiation 嚟嘅。 你講到咁得人驚嘅。 係啊，但係 analog 就唔同啦 ，analog 係冇 radiation 嘅，但係佢嗰個聲音係好貼近人耳，咪多 noise 咯。 唔怪得啦，成日以為自己咧窮閪，原來自己已經係受中呢個傷害。 唔係你受盡污染啊！屌， 我受盡污染啊！真係。 快啲屌多啲閪啊！ 我受盡身心嘅污染啊，心靈啊遇嗰啲怪獸啊，心靈啊遇著呢啲咁嘅嘢。 唔係心靈，我哋唔係遇怪獸，我哋係生命遇怪獸。第一，我哋冇錢；第二樣嘢，我哋唔肯氹人。 同埋你想講就係$28工資嗰度係咪紋身啊？ 嚇！$28工資，我話俾大家聽，香港有$28工資死撚緊嘅。屌你！ 今日有人賣啊，佢啊做原來嗰啲 part time 嗰啲咧，佢話原來你即係佢哋一個月做 part time 咧，佢唔知補翻幾多錢俾佢哋㗎。 補咩幾多錢？ 即係譬如佢嗰啲有薪嗰啲假期要俾埋佢嘅，所以佢話如果你一個禮拜七日啦，禮拜一係 A 公司，禮拜二 B 公司咁樣翻咧，佢人工係好多㗎。即係分開嚟。 我唔明白你講咩。 即係話你如果我一個禮拜你請我一日嘅，翻呢個譬如掃地咁計啦，咁你俾我嘅人工唔係淨係嗰度，要俾埋有薪假嘅。咁如果係啊，所以就話如 part time 邊有薪假㗎？ 即係唔係啊？即係有薪嗰個人工啊？佢話咁㗎，原來政府俾㗎，係政府自己揞出嚟㗎。咁如果就話我一個禮拜七份工，我七份都喺唔同嘅公司七份，咁我人工好撚金咯。所以有啲嘢有人議員批評話：，冇搞撚錯啊！政府即係你咁樣即係變相用我哋納税人嘅錢 去貼呢啲冇 貼呢啲人係啦，呢啲 part time 咁樣咯。 喂，咁我不如做 part time。 你做 part time 冇難啊？ 唔 係，屌你嗰啲， 我做 part time 冇難啊，發達啦！我做咁嘅話，我咁嘅質素，屌你老味，閪俾人指住屌老母都嚟唔撚錢。 唔係，咁即係，但係個問題係，會好多僱主唔請 part time 咯，或者係睇下點咯。 唔係，我哋以前公司咪長 part time 咯。 唉，但係而家 我 條數唔係咁計嘛，而家條數。 長 part time 我哋以前喺公司。 哦，咁樣嘅，咁你點睇廿八蚊呢樣嘢？ 唔係廿八蚊呢樣嘢，香港搞得死撚緊㗎，同埋民生咧，話俾大家聽，而家香港咧啲民生真係差到唔差。第一，食嘢有毒，我屌佢老味閪。第二，高官僭建。嗱，高官僭建呢單嘢，我想同大家講，香港唔係冇 政治嚟嘅啫。 香港最衰係咩咧？你冇政治嘅嗰個嘅警覺性。你做一樣嘢之前， 是 你問下自己有冇做過衰嘢先。 佢係咪成日得撚罪人，以為不嬲都係咁啲高官？佢想撞人哋又篤鳩你，係咪先？ 牛醫生，而家傳媒咁開放啊，大家已經進入一個一切人審判一切人，一切人啊去審視一切人嘅時候。 夜晚啊，曾蔭權啊冇帶套屌佢老婆，都俾人哋影埋相噶啦，已經。即係我想講個透明度撚高噶，即係只不過曾蔭權唔撚知，出以為出面。封撚曬，其實佢要俾人用 X 光透視睇緊嘅，見咗兩盤骨喺度狗仔式嘅咧，即係我想講係咁咯。 你仲搞嗰啲咁撚樣嘅嘢？屌你老味，你自己冇做過衰嘢，你先好搞啦呢啲嘢。而家 點解咁撚笨柒咧？咁點解咁撚笨柒咧？ 佢以為真係可以隻手遮天。 大佬啊，你而家咁敏感嘅年代，你一次教訓唔夠，仲要兩次，第三次俾人繼續教訓，冇所謂啦，阿爺陰點啫嘛。 啊，呢啲真係戇鳩仔，你逢係做呢啲嘢之前，你問過自己先，你好似 大陸咧都好啲，你爹點解人哋將你消失份報款？ 啊，但你等於朱鎔基當年做呢個經濟中國嘅即係個長房揸事人，佢講咗一句説話。我今日上嚟呢個位置，我準備咗100副棺材，99副俾你哋，一副俾自己。你可以捉下我去貪污嘅證據，捉到嘅話，朱鎔基係一個好清廉嘅人，有個人 係咪諗住即係捉佢嗰啲要俾佢入棺材咧？ 唔係，佢諗住上到去，因為要剁油啊，所以佢朱鎔基點解要揾朱鎔基呢個人做？因為朱鎔基呢個係一個好黐線嘅人，佢由頭到尾都好清廉嘅朱鎔基。唔單止喺國家上邊得到讚許。有一個人讚佢讚好多篇幅，就係呢個格林斯潘。 其實揾阿劉曉波上去得㗎。 劉曉波撲街要錢啫，屌！ 又或者 格林斯潘喺 如果揾阿達賴喇嘛來得唔得咧？ 達賴喇嘛，屌你鬼孔公款啊！有反過撚樣，屌你老尾開撚咗個帳房，屌你自己袋撚曬錢走，攞得咁家產。 佢即刻話：I love America。Democracy, good, very good. 跟住喺度咧，咪屌， 阿甩蚊 嚟，跟住又屌閪喺里面。 你信達賴喇嘛呢個戇鳩仔，屌你老母！梗係我話俾你聽，你試下冇錢嗰位，佢做唔撚走，屌你老母，佢坐喺度閪崩啊！逢喺街街嘅達賴啊，唔係喺牛津就係劍橋畢業，啲錢邊個嚟㗎，老友？ 佢話唔係神童托世嘅咩？ 神童喎，屌你老母，你又真係神童啦，屌你老母，你俾人屌到阿屎忽變神童，戇撚鳩。 到 你信啲咁嘅仆街， 聽講阿陳仲輝死咗啦，係嘛？ 死咗啦，真係爆佢心臟病死了。 哇！即係佢係咪屌閪屌得多啊？ 我好想屌你啦咩？都好似係喎。 咁你就頭先講啦，阿格林斯潘曾經點名讚過朱容基啦， 讚好多，讚得好緊要添啊！喺《我們的新世紀》裏邊讚好多。啊，仲想介紹本書俾大家睇，近來咁啊冇中文版嘅，講起書就。呢本書叫 Final Exit， 最後出路。咁咧 ，Final Exit 咧教授咧就係十幾種呢個自殺方法。 哦。 咁佢個自殺方法就 梗係啦，我哋都冇嘢好揀，咪揀自殺咯。 唔係喺呢個年頭，真係自殺都唔係一個即係 你揀一個最好嘅自殺方法。 係。佢點解咧？係。佢介紹十幾種咧，就係合法嘅藥物嘅 dosage， 好舒服咁去離世嘅。 例如第一咧。 例如第一，佢介紹一個氮氣嘅包。咩叫氮氣包咧？就係氮氣係一種惰性氣體。你吸落去嘅時候又唔辛苦嘅， 跟住就會慢慢死㗎啦， 即死啊！ 哦，即死， 兩啖就瓜柴啦。而 家氮氣包，我訂到個氮氣樽啊，不如我訂啲。 你啲液態氮，你帶我零下幾十度， 唔使唔使， 屌你！ 咁你放出嚟咪變就氮氣包咯。 但係會凍死啊嘛，大佬。 佢好快會暖翻嘅，唔使擔心。 得唔得㗎？ 但我買一支翻嚟大家而家譬如邊個需要，我睇下先。 唔係佢 eBay 有得賣啊，唔使你買。屌你 eBay 有啲自殺 kit 賣啊， 哎、 你打船西島 kit 都唔知幾撚多啊！屌你。 唔係呢度香港方便啲，咪如果嚟我度買，咪賣俾你咯。 嚟你度，跟住俾你屌兩下屎忽先屌。 男人都屌唔係啊？ 好撚騎啊你！ 第二樣嘢咧， 第二樣嘢就係、是、喂，有冇人嚟你度攞病假？ 有啊， 叫啲人唔好嚟咁多，佢遲下爆名。邊個嚟過我哋爆名？ 攞幾多講曬出嚟，幾時攞過？ 仲有嗰個撚咗係咪揸病？ 我哋高官係好多聽呢個節目嘅。 啱啊！屌，嗱，嗰個撚咗係咪揸病啦？嗰個撚咗攞幾多日啦？嗰個撚咗點解嚟攞啦？屌，我哋全部開名爆金嘅老母閪！ 哇！我哋呢個節目咪值錢啊，真係。 哇！值錢啊！屌。同埋你次次一入嚟嘛，逢系姑娘嚟睇啦，我哋咧有个乳癌计划。 呢排就唔系太多姑娘嚟睇喎。 系咩？你应该有个验乳癌计划咧。嗱，我哋而家有个验乳癌计划嘅，首先我哋验个乳癌先。 又系好啊，真系有咁样爽，有得揸波。 屌你老母，我谂佢指住你屌老母啊！ 我而家睇清病人啦，我都系听背脊嘅啫嘛。你搞咁多嘢做咩啫？ 咪边够答？唔系我哋逢系遇到啲同事，咪听心口啦。 咁就快啲講下睇下咩自殺啦、啊！ 唔係，我想問下大家有冇《Final Exit》呢本書嘅中文版？如果係如果有，我介紹。我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啊！ 有嗰啲睇完都死自殺咗啦，仲會交俾你做咩啫？ 同埋我當年借一本完全自殺手冊俾人啲撚撚玩。 個撚嘢係邊個啊？ 我條阿寶寶龍嘅朋友咯。你問佢，佢話搬屋唔撚見咗。 咁撚撲街嘅？ 佢未搬屋，佢話搬屋唔撚見咗啊！屌，因為買唔到嘛。嗰陣時我買四嚿幾水啊！屌你啦，飲咁多年前買。 啲人啊，真係好撚搞嘢喎！嗰啲唔係藉口啊，藉口嚟嘅。 屌佢根本搶 啊！即係等於咧，我想講。最近咪一個， 我仲想講民生一樣。 你俾我講埋嗰個先。最近你哋有個醫生咧，咪話唔撈噶嘛。 哦， 係 啊。 咁咧，佢間鋪係佢噶嘛。咁有個姑娘就問佢點解唔撈？呢個都係頭先我想回應翻你嗰個藉口。你知唔知佢答咩咧？ 講 咩？冇啊！啲鋪租貴，我交唔起。屌你間鋪你自己，你話唔個鋪租貴，你呃鬼食豆腐啊？ 唔係辛苦得滯啫，我見佢入屋嚟做，而家輕鬆好多。 係嘛？ 係啊。 對住啲黐線佬講嘢，梗係啦，黐咗線啊嘛，咁咪同啲黐線佬講嘢。 唔係佢減咗壓力，真係輕鬆好多，真係舒服好多。 我都想入嚟做啊！如果我係做你最高主管，我入到嚟日日屌人啦、啊。 唔 係，我壓力都好曬啊！ 佢而家嗰啲位請㗎，你唔入嚟做？ 我要坐最高嗰個喎、 啊！屌你啦，最高啊神台有你坐啊！你咁撚恨憎屌！ 我第一入嚟就係捉撚拜班閪嘢，日日開會。專係揀七點鐘開會，夜晚十二點開會， 撚變態啊！ 玩鳩佢哋， 唔係咁人哋唔嚟都吹你唔漲喎，夜晚十 有其他辦法玩鳩佢啦， 咁撚悲鳩皮嘅你好，人渣啫！ 放曬啲所有咧有自殺嘅病人出院， 啱啊！香港少啲人啊！屌你話你個男禮嘛，叫啲姑娘屌你着師傅啊，薄碌外佬嘛！ 坐即係全部個鐘頭宿舍全部拆曬佢。 啱啊！屌，我話俾你聽，黐線佬應該戒翻去勞改嘅。 每日將啲黐線佬放鹹片俾佢睇。 唔係應該勞改，屌你全部去撚曬勞改集中營咁啊，搞撚掂啦！ 同埋咧，每個月咧要俾1000蚊。額外嘅就俾佢哋叫雞， 俾我去叫雞我撚過啦，屌你！ 增加病人嘅福利，咁啊，你樣嘢都搞好曬，咁佢就唔會有人癲啦。 你殺曬佢哋， 同埋 癲咯， 好多人係入嚟係因為咩嘛？係避債嘅嘛，你放都唔俾佢入嚟住，佢哋咪唔會入嚟咯。 你俾錢我好撚過啦，牛醫生。屌啊，再一樣嘢講，民生 好撚多嘢改革㗎。 我話俾你聽，呢個世界真係唔公道。今日咧係拍得飛獵嘅標誌。 係。 我告诉大家 就冇得去嘛。 唔系琴日啊，琴日拍得飞碟的标准。我的朋友阿邓公子收了一张请假，我告诉大家看拍得卑劣的标准，能够请得你都是非富则贵，屌你，我想香港揽埋手唔加百人去。 这位仁兄有没有听我哋节目？ 不知道，但他有这个咁嘅，即系有呢个咁嘅荣幸咯，所以我想同有啲人讲，你唔好谂住，屌你老尾，你嫁个医生啊，屌你老尾，你嫁个律师啊，屌你好捻多呢啲窿閪嚟啊，屌！ 我都系讲嗰句啦。醫生律師都係揾兩餐啫， 啱啊！阿鄧公子都真係公子嚟。 我覺得嗱咁講啦，睇佢人嘅人品啦，同埋佢即係有冇個向上心啦，同埋睇下佢人，即係人品好緊要嘅。呢個我諗即係某一個人都係啦，即係睇人品好緊要。佢人品重要過一切咯。 啱，人品重要。 咁如果佢人品好啊，嗱唔好話咩，佢做一個教書嘅先生，你都其實幸福快樂㗎，同佢拍拖。 你知唔知咧？我有個朋友個女咧，嗰個女仔啊叫阿維維，咁啊都唔爭在開名，因為佢唔會聽嘅啲節目。咁咧佢又識到個男仔， 好靚嘅， 做冷氣技工嘅。你知唔知佢阿媽講咩啊？ 講咩咧？ 佢係人品好，最衰一樣嘢就係窮咧。 佢咁咪唔係佢人品好唔好啊？其實真 係。佢人品好，最衰一樣嘢咪窮咯。佢阿媽係咁反對，點解？因為你窮啊嘛。屌牛醫生，你咪諗多咗啊？ 唔係，真係唔好太窮。 穷呢又相对啊嘛，阿妈觉得你穷咧好穷啦。 啊，你又讲得好啱喎，好多嘢基本上又唔系你两个人决定，有阵时系嗰啲父母文化习惯嗰啲嘅。 啱，呢 样 嘢好相对啊嘛。 系啊，即系除非条女又听你讲啫，如果唔听你讲。 唔系条女戆鸠啫，听你讲就。 唔系听边个讲戆鸠啊？听老 听穷嗰个讲咯。喂，好啊，你今集 有讲啊， 拜拜。